杀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邓小欧，正在这时，像是威尔夫的愿望一说出口就达到目的似的，一个仆人走进房来，在他的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威尔夫立刻离席而起，声明有要事待办，走出房去。他不久就又回来了，满脸洋溢着喜悦的神色。李妮带着钟爱的情意望着他，李妮倾慕地凝视着他那温雅聪明的爱人。当然了，他那漂亮的仪容闪烁着不平凡的热情奋发的光芒，是足以使李妮爱慕的。啊，您刚才希望我不在法律界做事，而做一名医生，威尔夫向李妮说。啊，好吧，我至少有一件事倒和希腊神医亚斯古拉波斯的教条很相似的，就是没有哪一天可以说是我自己的，即使在我订婚的这一天。 刚才又叫你到哪儿去？ 圣米兰小姐微微带着不安的神色问。嗨，假如我听到的话是真的，则有一个病人一定命在垂危了，这种病很严重，已经病得行将就木了。 哦，多可怕呀！ 李妮惊喊，她那本来激动的发红的双颊渐渐变成大理石似的苍白。啊，真有这么一回事？凡是就近听到她讲话的人都同时惊喊起来。好，假如我的消息证实是正确的话，刚才又发现一宗拿破仑党的阴谋了。 我能相信我的耳朵吗？ 侯爵夫人喊道。哈，至少我可以把这封告密信念给你们听。威尔夫说，鄙人系拥护王室及教会之人士，自报告检察官由埃德蒙等第四旗人系埃及王号之大富，今晨自士麦拿经那不勒斯底部，中途曾停靠斐拉约港，此人受穆拉特之命送信与逆贼，并受逆贼命送信与巴黎拿破仑党委员会，犯罪证据于将其逮捕时即可获得，该函如不在其身上，则必在其父家中，或在其埃及王号之船舱内。李妮说， 可是这终究只是一封乱写的匿名信，况且还不是写给你的，而是给检察官的。 不错，但那位先生不在，他的秘书就受命拆开了这封信，他认为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派人找我，可是又找不到我，他就自己下了几道必要的命令，把被告逮捕了起来。 那么那个罪人已经逮捕了吗？ 那应该说是被告。 哦，已经逮捕了，威尔夫回答说，正如我刚才很荣幸地向莉妮小姐说过的那样，假如那封成问题的信被找到了，那个病人的确是病入膏肓了。 那个倒霉的人在哪儿？ 李妮问。他在我的家里。 来来来，我的朋友。 侯爵夫人插进话来说， 不要因为和我们待在一起而疏忽了你的职责。你是皇上的臣仆，职务所在，不论哪儿你都得去。 哦，威尔夫先生。 莉妮紧握着他的双手喊道， 今天是我们订婚的日子，你得宽大一点。 威尔夫绕着桌子走到那美丽的求情者所坐的地方，靠在他的椅子上温柔地说，为了使你欢喜，我甜蜜的莉妮，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我答应尽量宽大。假如这位拿破仑党英雄被控的各节证明是确实的话，那么您一定得让我下令把他杀头。莉妮痉挛似的震颤了一下，把头转了过去，好像他那温柔的天性受不了听人冷酷的提及把一个同类的人杀掉似的。 别管那个傻姑娘威尔夫，她不久就会听惯这些事情的。 说着，圣米兰夫人就把她那瘦骨嶙峋的手伸给了威尔夫。威尔夫一面吻着，一面望着莉妮，用他的眼睛说，我此刻所吻的是你的手，或至少我希望是在吻着你的。 这些都是不吉之兆， 可怜的莉妮叹道。 说真话，孩子。 侯爵夫人愤愤地喊道， 你真是傻得没边儿了，我倒想知道知道你这种讨厌的怪脾气和国家大事究竟有什么关系。 妈妈， 莉妮低声埋怨着说，不，夫人，我求您饶恕他这次小小的错误。威尔夫说，我答应您，我一定绝对严格办理以弥补他的不忠。但当做官的威尔夫在向侯爵夫人说这些话的时候，做情人的威尔夫却向他的未婚妻丢了一个眼色，他的眼光在说，放心，莉妮，为了你的爱，我必从宽办理。莉妮用他最甜蜜的微笑回答了威尔夫，于是威尔夫就心里怀着天堂走了出去。威尔夫刚一离开客厅，他就装出一副手握生死大权者的庄严气派，他脸部的表情虽极善于变化，这是代理检察官常常对着镜子训练出来的，因为一个职业演说家应该善于表情，但现在他却得花一番力量才能皱紧他的眉毛，装出一副庄严沉着的神气。威尔夫唯一的遗憾是他父亲的政治路线，假如不是他自己处事极端审慎，那过去的回忆就可能会影响到他本身的事业。但除此以外，他可以说是享尽了人间的幸福了。他已很富有，虽然才只有27岁，却已有着一个很高的官位。他快要和一个年轻美丽的女人结婚了。他之所以爱她，并非出于热情，而是出于理智。他用一个代理检察官所能爱的态度爱她。她的美是有目共赏的，而且他的未婚妻圣米兰小姐还出身于当时在朝廷里居于最高地位的一个家庭。他的父母别无子女，所以他们的政治势力可以全部用来培植他们的女婿。此外， 她还给她的丈夫带来一笔50000埃居的家财，将来有一天大概还可以加上一宗500000遗产。这一切因素结合起来，使威尔夫得到了无限的幸福。所以当威尔夫略一回醒，静心地默察着他内心生活的时候，他就好像望到太阳上的焦点似的，目眩神迷起来。威尔夫在门口遇到等候他的警官，一见这位警官，他就从三重天又被拉回到地面上来了。于是他的脸部又装出我们先前形容过的那种神色。威尔夫说，那封信我已经看过了，先生，你办得很对，是应该把这个人逮捕起来。现在且告诉我，你有没有发现他和造反有关的情节？ 关于造反的情节，先生，我们现在还无从知道，一切找到的文件都已经封起来了，放在您的办公桌上了。 犯人的名字叫埃德蒙·登蒂斯，是三威大帆船埃及王号的大副。那条船是从亚历山大和士麦拿装棉花回来的，是马赛·莫莱尔父子公司的船。他在从事行业以前有没有在海军里服役过？ 哦，没有，先生，他还非常年轻呢。 多大年龄？ 最多不过19-20岁。 这时候威尔夫已经走到康泽尔街的拐角上，有一个人似乎在那儿等着他。那个人向他走过来，他是莫莱尔先生。 哎呀，威尔夫先生，他喊道，我很高兴见到您。您手下的人出于一件令人莫名其妙的误会，刚才把我船上的大副埃德蒙·登蒂斯抓去了。 啊，我知道这回事，先生，威尔夫回答，我现在就是去审问他的。 哦， 莫莱尔说，他对那个青年人的友谊使他情不自禁地兴奋起来。 哎呀，您不知道他，我却知道得很清楚，他是世界上最可敬最可靠的人，我敢说在所有的商船界里没有一个比他更好的船员了。威尔夫先生，我真心诚意地向您担保。 我们已经知道威尔夫是马赛贵族社会中的人，而莫莱尔则是平民。前者是一个保王党，后者则犯着拿破仑党的嫌疑。威尔夫轻蔑地望着莫莱尔，冷冷地回答说，哼，你明白，阁下，一个人在私生活上或许可敬可靠，可以是商船界里最好的海员，可是从政治上讲，却可以是一个大罪人，是不是？代理检察官说这些话的语气很重，好像他想把这些话应用于船主本身，而他的眼光似乎直穿对方的心，像是说，你为旁人说情，你应该知道你本人也得需要饶恕呢。莫莱尔的脸红了，因为在政治方面他的见解也并不十分明朗。此外，登蒂斯所告诉他夜见大元帅的事和圣上对他所说的那番话也更增加了他的困惑，但他还是用深切关怀的语气回答说， 威尔夫先生，我求您还像您一向那样公正仁慈，早些把他 送回给我们。这给我们三个字在代理检察官的耳朵里听来很有些革命的气味。他默念道，难道邓迪斯是烧炭党的一份子吗？所以他的保护人用这种同生共死的态度来求情吗？我记得他是在一个酒家被捕的，有许多人同在一起。于是威尔夫说，哈，阁下，你可以放心，我必定公平尽责办理。假如他是冤枉的，那你对我的请求一定不会落空。但假如他的确有罪，那有罪不罚，在目前这个时期，这个例可开得太危险了。我必定要尽我的职责。威尔福这时已经走到自己的家门口，他的家就在法庭的隔壁，他用冰冷冷的态度向船主行了一个礼后就进去了，只留下后者像化石似的呆立在威尔夫离开他的那个地方。外客厅里挤满了警察局和宪兵司令部派来的人，在他们中间站着那个犯人，他虽然被严加看管，却仍很镇定，而且还带着微笑。威尔夫穿过外客厅，向登蒂斯瞥了一眼，从一个宪兵的手里接过了一包东西，一面走进去，一面说：“把犯人带进来。”威尔夫那一瞥虽然很急促，但对那个他就要审问的人却已有了一个看法。他已从那饱满的前额上认出了聪明，从那黑眼睛和弯弯的眉毛上认出了勇敢，从那半开着的露出一排珍珠似的牙齿和微厚的嘴唇上认出了坦白。威尔夫的第一印象很不错，但他常常听人警告说，切勿信任第一次的冲动。他把这句格言也用到印象上去，忘记了这两个名词间的差别。所以他控制住心头的怜悯感，板起面孔，在他的办公桌前坐下来。过了一会儿，登迪斯进来了，他很苍白，但却很镇定，还是带着微笑。他从容有礼地向他的法官致了敬，然后四顾寻找一个座位，好像他是在莫雷尔先生的客厅里似的。他这时才第一次接触到威尔夫的眼光，那种法官所特有的眼光，似乎要看透嫌疑犯脑中的罪恶思想似的。你是谁？干什么的？威尔夫一面问，一面翻阅一堆文件，这里面有关于犯人的情报，就是他进来时一个宪兵递给他的。我的姓名是埃德蒙邓迪斯，青年镇定地回答说，我是埃及王号的大副，那条船是莫莱尔父子公司的。年龄？威尔夫又问。19岁，邓迪斯回答。你被捕的时候在干什么？ 我是在请人吃喜酒，先生， 邓迪斯说，他的声音微微有点颤抖。刚才那个快乐的时刻和现在这个痛苦的仪式对照起来，期间的差别是太大了。

齐克健、邓小欧。 Why? Take your vengeance. But know the blood you spill is noble. Blood that will never run through your veins. 此时威尔夫先生阴沉的脸色和梅西迪斯满面红光的面孔对照起来，期间的差别也是太大了。你在请人吃喜酒，代理检察官说，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噤。是的，先生，我正要和一位我已经爱了3年的青年姑娘结婚。威尔夫虽然仍面不改色，但为这个巧合吃了一惊。邓迪斯颤抖的声音在他的胸膛里引起了一阵同情的共鸣。邓迪斯是在他的幸福中被惊扰来的，而他也快要结婚了，他也是在自己的幸福中被人召来的，但他却来破坏另一个人的幸福。这种哲学感想在圣米兰侯爵家里倒是一个极好的谈话资料，他想。所以当邓迪斯在等候他往下问的时候，他正在整理他的思绪，他觉得这是很好的对称话题。而演说家是常常用对称话题来获得雄辩之欲的。当这篇演讲整理好以后，威尔夫想到他可能发生的效力，不禁微笑了一下，然后转过来向邓迪斯。往下说，先生，他说，您要我再说些什么呢？把你所知道的一切都讲出来。那告诉我，你要知道哪一方面的事情，我就可以把我所知道的全部讲出来。只是，他微笑了一下，又说：“我预先告诉您，我知道的极少。你有没有在逆贼手下服务过？我刚要编入皇家海军的时候。”他就倒台了。巨人报告说，你的政见很极端。威尔夫说，他本来从未听到这一类的事情，但他偏要把这次询问弄得好像是一场控诉。我的政见，我……邓迪斯答道，先生，我从来不曾有过什么政见。我还没满19岁，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根本插不进去。假如我得到了我所希望的地位，我应该归功于莫莱尔先生。所以，我的全部意见，我不愿意说政见，而只是私见，不出这3个范围。我爱我的父亲，我尊敬莫莱尔先生，我喜欢梅西蒂斯先生。这就是我所能告诉您的一切了，您看，这都是多么无谓的事情啊！邓迪斯说话的时候，威尔夫凝视着他那伶俐坦白的脸，并想起了莉妮的话。莉妮虽不知道谁是嫌疑犯，却曾代他求过情，请他从宽办理。据代理检察官对于犯罪和犯人的知识看来，这个青年所说的每一个字都愈来愈使他相信他的无辜。这个孩子，因为他还不能说是一个成人，单纯自然，有着绝非人力所可强求的从心底发出的雄辩，他对每一个人都抱着好感，因为他很幸福。 而即使在幸福产生了恶果的时候，他甚至还把他的好感分给他的审判官。虽然威尔夫装着一副可畏的目光和严厉的口吻。真的，威尔夫心想，他倒是一个心地高尚的家伙，看来我不难讨好莉妮，服从他给我的第一道命令。我这就可以公开吻一吻他的手，还可以在私下讨得一个甜蜜的吻。脑子里充满了这种想法，威尔夫的脸就变成这样的快乐。所以当他转向登蒂斯的时候，后者注意到他的脸色的改变，也微笑起来。阁下，威尔夫说，你知不知道你有仇人？ 我有仇人？ 登迪斯答道， 我的地位还不够那种资格。哦，至于我的脾气，那或许是太急躁了一点，但我已经努力在克制了。我的手下有十一二个水手，假如您问他们，他们就会告诉您，他们爱我，敬我，把我看作一位长兄。我不敢说敬我若父，因为我太年轻了。 但即使没有仇人，你或许引起了旁人的嫉妒。你19岁就要做船长，这在你的环境里是一个很好的职位了。你就要和一个爱你的漂亮姑娘结婚，一种人世间稀有的幸福，这两桩运气或许已经引起另一个人的嫉妒了。 您说的对，您看人比我清楚。我承认，我所说的可能是事实，但假如这些嫉妒的人是我的朋友的话，那我宁愿不知道他们，免得对他们产生仇恨。 你错了，你应该永远努力看清你周围的环境。你看来倒是一个可敬的青年呢、我愿意阅历帮你查出写这封告密信的人。信在这儿，你认不认得那笔迹？威尔夫一面说着，一面从他的口袋里抽出那封信递给了登迪斯。登迪斯读了信，一片疑云浮上了他的眉头。他说， 不，先生，我不认得那笔迹，这是伪装过的，可是却写得很流利。不管是谁写的，写倒是写得很好。 他感激地望着威尔夫说， 我很幸运能得到像您这样的人来审问。至于这个嫉妒的人，倒真是一个仇人。 从那青年的眼里射出来的急速的一瞥，威尔夫看出在温和的表面之下隐藏着莫大的精力。现在，代理检察官说，坦白地答复我，不要像一个犯人对一位法官，而要像一个受委屈的人对关心他的人那样。这封匿名的告密信里究竟有几分是真情？于是威尔夫把登迪斯刚才交回给他的那封信轻蔑地抛在他的办公桌上。 没有一分是真的，我可以把实情告诉您。我凭我水手的名誉，凭我对梅西蒂斯的爱，凭我父亲的生命发誓。 讲吧，阁下，威尔夫说，然后又心里想，假如莉妮看到我这个样子，我想她一定会满意的，不会再叫我刽子手了。 哦，当我们离开那不勒斯的时候，离开了船长突然患了脑膜炎，我们船上没有医生，而他又这样急于要到厄尔巴岛去， 所以沿途的任何港口都没有停靠。他的头脑越来越混乱，在第三天快要过去的时候，他自知将死，就叫我到他那儿去。亲爱的邓迪斯，他说，我要你发誓完成我要告诉你的这件事，因为这是一件最最重要的大事。我发誓，船长，我回答。好，你是大副，我死以后这船的指挥权就交给你，你担负起指挥权，驶到厄尔巴岛，在菲拉约港上岸，去找大元帅，把这封信交给他。或许他们会另外给你一封信，叫你当一次差。你一定得去完成本来要我去做的工作，并享受其中一切的荣誉和利益。我一定照办，船长。但或许我去见大元帅不像您预期的那样容易，万一不让我见到他呢？这儿有一只戒指，拿了它去求见，则一切困难都不会有了，船长说。他说着就给了我一只戒指。时间很紧迫，两个钟头以后他就昏迷不醒，第二天他就死了。 你那是怎么办了？ 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不论哪一个人处在我的地位都会那样做的。不论在哪儿，一个将死的人，他最后的要求都是神圣的。对于一个水手，他上司的最后要求就是命令。我向厄尔巴岛驶去，第二天就到了。我命令每一个人都留在船上，独自上岸去。不出我之所料，我想见大元帅遇到了一些麻烦，但是我把从船长那儿得来的戒指一交给他，就立刻获准了。他问我关于利克勒船长去世的情形，而且正如船长所告诉我的那样，给了我一封信，要我带去给一个住在巴黎的人。我接受了那封信，因为这是我的船长命令我做的事情。我在这儿靠岸，安排了船上的事，就赶快去看我的未婚妻。我发觉她更加可爱，也更比以前爱我了。谢谢莫莱尔先生，一切手续都办好了。一句话，就是刚才告诉您的，我是在请人吃喜酒。再过一个钟头，我本来就已经结婚了。我本来预期明天动身去巴黎的，但因为这次告密，我就被捕了。我看您现在好似也像我这样鄙视这次告密呢。 啊，威尔夫说，我看这似乎是实情，你就是有错，也只能算是疏忽罪。而且既然是奉了你船长的命令，连这种疏忽罪也是合法的了。你把从厄尔巴带来的这封信交出来，记下你的话，然后回到你朋友那儿去吧。需要传你的时候你再来。 啊，那么我是自由了吗，先生？ 登蒂斯高兴地喊道。是的，但先得把这封信给我。 已经在您这儿了，是他们从我身上搜去的。哦，对了，还有其他的信，我看到就在那包东西里面。 等一等。 正当登蒂斯去拿他的帽子和手套的时候，代理检察官说， 那封信是写给谁的？ 是给诺迪埃先生的，地址是巴黎高海龙路。 即使是一个霹雷打下来， 也未必会使威尔夫如此震惊，如此出乎意外。 他倒在椅子里， 匆忙地翻出他的口袋，拿出了那封要命的信，带着恐怖的神色瞪着他。高海龙路13号诺迪埃先生收，他轻声地念着，脸色变得更加苍白。是的，登迪斯说，他也吃了一惊。难道您认识他吗？不，威尔夫回答，一个皇上的忠仆是不认识叛徒的。那么说，这是一个叛案吗？登迪斯问。他本来相信自己已经自由了，而现在开始比当初感到更加的惊慌了。但是我已经对您说过，先生，我对于信的内容是一点都不知道的。不错，但是你却知道收信人的名字。威尔夫说，我要知道去送给谁，不得不念的地址。这封信你有没有给谁看过？威尔夫问，脸色越来越苍白。一个都没有，我可以发誓。谁都不曾知道你从厄尔巴岛带来一封给诺迪埃先生的信吗？谁都不知道，除了给我这封信的人以外。这已经太过了，威尔夫轻声地说，他的脸色越来越阴暗，他那雪白的嘴唇和紧闭的牙齿使登蒂斯满心疑惧。读完信以后，威尔夫用双手遮住了他的脸。啊，登迪斯胆怯地说，怎么一回事？威尔夫没有回答，只是抬起头来嘘了一会儿，重读那封信。你可以向我发誓说绝对不知道这封信的内容吗？我向你发誓，先生，邓迪斯说，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你病了，我拉铃叫人来帮你好吗？要我叫人吗？不，威尔夫赶紧站起来说，你不要动，这儿发命令的人是我，不是你。先生，邓迪斯答道，我是叫人来照顾你。我无需人照顾，这只是一时的不适而已，留心你自己吧，别管我，回答我的话。登迪斯等着，等他提出问题，但却等了一个空。威尔夫倒回椅子上，用手抹了抹他那汗淋淋的额头，第三次重读那封信。哦，要是他知道了这个内容，他轻声地说，而且知道诺提埃是威尔夫的父亲，我就完了。于是他用眼睛盯住埃德蒙，就像要看穿他的思想似的。啊，不用再怀疑了，他肯定已知道了。他突然喊道，天哪，不幸的青年说，假如您怀疑我，那就问我吧，我可以答复您。威尔夫费了很大的力量，极力想使他的声音镇定。阁下，他说，这次审问的结果，你有着极严重的嫌疑，我不再能像我刚才所希望的那样立刻恢复你的自由了。在这一步以前，我必须先得和首席推事商量，但我对你的态度如何你是知道的。 哦，先生，登迪斯大声说，您倒像是一个朋友，不像是一位法官。 哎，我必须要多耽误你一点时间，